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浮生绘梦制作的有声剧《合意》，作者楚寒一清，第三十集。察觉到杜艳里也有欲望后，单隐生就特别得意。他追问完杜艳里，嘴角不自觉地含着笑，不过他也没把那句可能会让杜艳里恼羞成怒的话说出口，但他心里早已替对方下了定论。 越强调合同，就越怕合同被打破。可你为什么会怕呢？哼，因为你已经走在打破合同的边缘了。 单隐生笑意加深，他伸出手轻抚杜艳里的肩膀，耐心地沿着衣服的轮廓一路向下，直至衣摆。他开始替杜艳里解开扣子，准备把眼前这个裹得严严实实的人彻底解放出来。 你之前不是说过，不上床也能做很多的事情吗？还是你觉得，我在你心中的分数太低，还不足以和你上床？如果迎合是你对包养对象要求的第三点，那之后还有什么？你对他们还有什么要求？ 杜艳里握住单隐生拨弄自己衣扣的手，然后死死地盯着单隐生，嘴角微微地上扬。 还有，我希望他们赏心悦目，就像你一样。 杜艳里抓住单隐生的手，牵到自己嘴边，轻轻一吻。 你， 杜艳里的手就像有魔力一样，被他触碰到的部位都像过了电一样发着麻。单隐生情不自禁低喘了一下，同时开始期待更多。 除了这个还有其他的吗？ 还有一点，也是最后一点，你之前也听到过，无论何时都得记住遵循规则，谨守秘密。 单隐生抬起头，用额头轻轻顶着对方的额头，眼睛也直直地注视着对方的双眼。他突然往前舔了舔对方的嘴唇，带了点挑衅，又像在药堂一样。 我做得还不够好吗？ 杜艳里从单隐生的眼中似乎看出了点东西，他抽出一只手捏住对方的下巴，仔细地正经地吻住了对方。 你做的比我想象的好。 听到杜艳里这话，单隐生脸上的挑衅就更加明显了。他将那句曾在门外说过的话当着杜艳里的面说了。 那你还反复强调合同，合同里的不上床条款保护的是你还是我？ 不愧是你啊，单隐生。 单隐生就是这样的性格，合同怎么样不重要，规则怎么样他也不关心，因为他就是这么自信地认为所有规章制度在最后都会被他打破，为他让路。他相信自己就是一切的主宰。 我让你及时跳出这个坑，你不愿意，那好吧，那我也不再花费心思去提醒你。我一直以来的回避和退让，也只会让你的征服欲变得越来越强。而且我确实心动了，一直逃避也解决不了问题。 想到这里，杜艳里决定终止现在这种无意义的举动，一下子就把单隐生抱了起来，放在自己的大腿上。 我们来做一些没有做过的吧，比如这样。 刹那间，空气不断升温，气氛变得暧昧而缠绵。具有契约精神的杜艳里自然没有做到最后， 毕竟他是个懂得分寸的成年人。到了最后，只有单隐生衣冠不整地瘫软在他的身上，而杜艳里还衣着得当地躺在沙发上。他理了理稍微起了点褶皱的袖口，然后推了推还没回过神的单隐生。 起来吧，我去洗洗。抱你一起去。 听到杜艳里的话，单隐生终于清醒过来了。他扫了眼依旧人模狗样的杜艳里，然后不情不愿地想要起来，结果发麻的双腿让他难以自控地晃了一下，他整个人险些摔倒在地，幸好被杜艳里手疾眼快地扶了一把。杜艳里把人稳妥地放在沙发上，想着让单隐生先缓缓，就自个儿先去浴室整理整理。他洗了一下手，理了理外衣上的褶皱，防止一些小细节露出什么端倪。在沙发上缓过进来的单隐生没有整理自己的衣着，依旧是松松垮垮乱七八糟的样子，就连裤子的拉链都没拉上。他似乎对这些一点都不在意，反而拿起了两个酒杯，懒洋洋地靠着落地玻璃窗傻站着，不知道脑子里在想什么，或许是一片空白。但他看到杜艳里从浴室里出来，他就冲对方招了招手，然后晃了晃手上的酒，这个动作像在招小动物似的。 叫我过去干什么不好，居然叫我去喝酒，他就真的一点都不怕擦枪走火吗？ 杜艳里虽然这样想，但他其实一点都没生气，或者说心情还挺不错的，所以他毫不犹豫地走到单隐生的身边，接过了酒杯。 腿还麻吗？ 哼，你关心我。 用体贴更恰当一点。 口是心非。 话一说完，单隐生就一把抓住杜艳里闲着的那只手，手指用力岔开对方的指缝，将自己的指头顺利地塞了进去。 这样就十指紧扣了。 十指紧扣成就达成，这可是单隐生在跨年夜想做却没做成的事情。单隐生握住杜艳里的手，举起放在玻璃窗上，窗外的黑幕似一泓如镜的水，地上的灯透过这面水镜成了天上的星，天上的星照下这面水镜成了地上的灯。单隐生将杜艳里的手按在窗户上，忍不住侧头吻了一口。 我们再喝两杯。 单隐生眼里的光彩像是跳动的小火苗，带着许多跃跃欲试的光彩。杜艳里想把合同搬出来说事，却想起他们之前说的话，便硬生生地把话吞了回去，转而委婉地说， 不了，再喝就醉了。 醉了不是更好，正好去床上休息。我可是仔细打听过了，杜总你今天晚上没有工作要处理吗？而且再多的工作也不可能在这个时候飞过大洋跑到巴黎来找你吧。 杜艳里只好用笑容回应了单隐生这个问题，但单隐生乘胜追击，猛地握紧了他的手，然后提出了一个无比直接的要求。 艳里，我们上床吧。 这家伙竟然…… 杜艳里，你爱上我了。 果然，这人每次步步紧逼到最后，还是想要一个结果，而这个结果也不能含糊。他要失败者亲口说出属于他的胜利。单先生， 单隐生的神情微微一变，心中有了不好的预感。因为他熟悉这样的杜艳里，他们最初接触的时候，杜艳里就是这副模样，看似彬彬有礼， 池泽冷漠疏离，仿佛他一转身就能瞬间消失一样。这边单隐生执意地要最后的答案，那边杜艳丽也觉得自己应该给对方一个结果。虽然窗外星光烂漫，灯火辉煌，虽然室内空气依旧浮动着熏熏酒气，杜艳丽却声音平静，始终清晰地告诉单隐生， 你恐怕产生了一点错觉，我们是签署了合同，但这只是一份交易，不是一场恋爱。 杜艳丽的话如同一个个重音，将空气中仅存的暧昧砸得破碎。脸色瞬间变白的单隐生当然接受不了这样的结果。 合同又怎么样？谁规定合同不能谈感情了？ 发了狂的单隐生就像一个无理取闹的孩子，对杜艳丽发出了疯狂的质问。只是他好歹也是个时尚集团的总裁，他也有自己的修养和理智，于是很快就压住了怒火。他希望自己不要再失态下去。他无力地转过身去，面向落地玻璃窗，紧紧抿着微微颤抖的嘴唇，一声不吭。杜艳丽的拒绝对他而言就像是一记闷棍，砸得他头晕目眩，甚至迷失了自我。他们两人共同经历的种种，如今如同走马灯一样在他的脑海中一一闪现。忽然之间，他突然想起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欢迎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